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继续都系直播节目啦，上去呢个 Twitch 或者系 Ustream 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啦。咁啊今晚就除咗我阿的喺度之外，哇，真系隆重介绍。唉，终于原谅咗我嘅 Steven 啦，真系，仲有就新婚快乐先啊！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系 咁，我唔系原谅你，唔好咁讲，我又唔好搞到咁大件事。 佢话唔好咁讲，而家系冇原谅过你。O K， 佢冇原谅我，咁啊，因为赢波嘛，阿记赢波，咁啊，今日就上嚟啊，咁啊，周中我哋就唔系周中啊，踢咗一大扎呢、這个 快车啊， 英超嘅快车啦。咁啊，我哋未讲快车之前咧，打不打边网友先？有多网友咧就问我哋，究竟今晚会唔会一齐即系直播呢个 世界杯抽签？ 抽签咁啊，因为个时间问题啦，真系好难配合到，因为 嗰、个时段 系有大师嘅时间嚟噶嘛， 系啦， 咁或者睇下会唔会大师个节目会直播啦，我哋就唔会直播啦，咁就我哋一阵都会讲讲个世界杯嘅抽签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结果系点咧，咁啊留意呢个星期二晚嘅 Hope 波桑啦， 系啦， 我哋有几线嘅足球节目就冇乜问题嘅，咁啊 做个呼吁先啦， 系， 咁啊另外就新节目我哋亦都有出咗啦，第一样嘢就系二十、三十、四十啦， 哇正， 两个反晚嘅主持啦， 小心啊，唔好喺公众地方听啊，二十、三十 ，Kenny 同狮子啦， 我今日听紧第二节嘅时候咧，喺条街度，一路俾人当好似傻佬。 咁啊，暂时会员下载啦，咁啊，听晚就 free 翻出嚟㗎啦。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就係、是、之前都讲过啦，新一集嘅新一季嘅蓝天啦 ,ok, 咁啊听晚亦都会出街嘅， 係 啦。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听晚 around 九点半到啦出街㗎啦。 ok, 咁啊返嚟就事不宜迟啊，讲返啲周中嘅英超先啦。咁我发觉就原来打夜波呢就精彩好多。 点 解？我胆敢讲今周嘅即系周中嗰个快车系即系咁多轮以嚟咧最精彩嘅一轮嘅英超嚟嘅，即系今届英超真系普遍咧都俾人哋一个几闷嘅感觉嘅，即系譬如开细好多啦，大家有啲捉棋嘅感觉啦，咁啊但系今个礼拜周中咧就见到好多队波啊放开晒嚟踢啦，咁啊十场波加埋33球，平均 3.3， 绝对即系我冇数据喺度，但系肯定系高过即系目前我谂嗰个平均入球，咁啊好多场波都大手交易嘅，咁所以就今个礼拜真系好多场好精彩嘅赛事啦，咁当然啦，即系曼联等又继续伤心啦，咁啊所以一阵我哋都会尝试下抚平啊即系曼联球迷嘅创伤啦，咁但系一场一场嚟啦，咁啊首先就其实精彩赛事好多嘅， 啲报应嚟嘅 吓， 啲报应嚟嘅 系咪报应？咁又未知嘅，未埋单啊大 家，系啊， 即系埋单你先好讲系咪报应啦， 嗯。 咁啊，其实精彩赛事我谂就 Steven 俾你拣，你会拣边场啊？ 你俾我拣，我会拣车仔。 拣车仔嗰场 系啦，我会拣车仔 4-3嗰场。 系啦，因为其实虽然呢两三个礼拜好忙啦，咁但系其实新特兰咧喺开赛前咧，佢系连续三场主场系赢晒嘅。 嗯， 咁所以车仔今届作客车仔亦都唔系真系好好啊。咁咧 都有諗過會唔會車仔有機會失分呢，咁但係打落去呢其實都真係辛苦嘅、贏得好辛苦下嘅車仔，咁當然就林柏特就真係好重要啦，車仔再一次證實到佢係一個 入去下搞掂一球， 係即係喺攀平嗰球，喺嗰個環境係林柏特嗰球嘅完全係即係幫車仔好似叫返醒成隊波，咁但係問題就係、奥斯卡相出啦，其实会唔会令到马达多啲嘅机会呢，咁呢个系呢、這个真系要睇啦。吓，呢个真系。 其实相唔相出，你睇到嗱，今个礼拜你见到咧，已经开始有个特色啦，二十队波都系噶啦，就系、开始要识得玩轮换啦。 冇错， 因为大佬粗粗地都七场，有啲近近地又去到九场，咁啊，所以你见到有好多队，特别系啲即系顶头嗰几队，你开始已经放啲人出嚟咧， 冇错， 要开始摊噶啦，咁所以即系就算啲以为一个礼拜打场嗰啲，你都开始，譬如利记嗰啲，我哋等都可以讲下，啲开始都要放一啲球员落嚟，即系摊啦，包括你嗰队亦都系啦，即系其实都好聪明，即系去做呢样嘢，因为你真系唔可能用十二三个球员打晒嗰九场波，咁所以。所以你有冇奥斯卡受伤，其实马达都应该要摆出嚟、要出，同埋你要磨合㗎嘛，唔係一个单独一个球员嘅问题，係同队係成队波整队嗰个磨合㗎。咁所以见到即係呢个系今个礼拜嘅特色嚟。所以你见到其实有好多个球员系即係第一个英超入球㗎喎。即係好多个，你譬如你讲新特兰嗰场都已经有啦，Elton 多系啦 ，Elton 多打好多场，跟住已经咁啊，嗰球波转身射好靓嘅，其实都咁啊，包括其实仲有譬如热刺嗰边有啦，我记得赫治比又系啦， 冇错， 或者新加盟嘅嗰个 Gira Chiches 啊，即系嗰个中坚嗰个啦，咁嗰个都入波啦，好多人入第一球嘅，或者包括爱华顿啦、奥华道亦都系啦，哥斯达黎加嘅国脚啦， 阿仙奴嗰个都系啊， 一大扎阿仙奴嗰个就两年冇入过波啦。2011年之后就賓特拿又入波啦，咁好多个都系啲第一个，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好多球队都开始要即系要轮换咁样更替咁样出咯，咁你话呢场波精彩就绝对精彩嘅，即系 咁你哋咧，你哋会拣边场？ 四比三，我会拣利记嗰场咯，因为实在 屠杀咯，利记嗰场 苏亚雷斯就实在太晒犀利， 黐线 创造历史啊，佢嘅历史系三次连但系对上四次对住诺域治，总共入咗11球，仲系连续三次 hat trick 啊，即系唔系 hat trick 一次啊，今次系四起添啦，咁用咗34分钟就已经入咗3球啦，咁仲有4球波系即系完全系唔同形式入啊嘛，系靓到 爆， 靓到爆，真系靓到爆，即系第一球就Rudy 开龙门球嘅，记得，跟住然之后就 俾佢打翻转头， 俾阿谢老四就顶翻转头，咁啊佢大约系40码到，冇攞个波噶，球不着，唔系即系个波滴一滴，滴落地下，人咁高弹翻去，咁佢就攞个粒射，咁啊40码到一球，跟住第二球就角球啦，又系型得好靓啦，左脚咁啊一球右脚，一球左脚。And then, 第三球系我最中意嘅，第三球嗰球就系、是、就到翻到翻利记嗰边开龙门球出嚟，我记得好似系。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系阿哥天奴就喺佢面前就将个波顶翻后俾佢嘅，咁佢就四个落域至后防。跟住佢就扭下擰下，跟住仲要踢高过咗一个后防，跟住仲过完，跟住仲有 banner 就喺佢前面嘅，咁佢就一路等个波流，个波系喺佢前，个波又喺佢前面，佢仲要车身去射个远柱斜角，嗰个波系真系功架嚟嘅，即系系一球好靓嘅入球咯。第四球 罚夹， 第四球罚球啦，系啦，又主射啦，又系靓到无伦啦，跟住再交一个助攻，嗰、那个助攻又系功架嚟嘅，脚面 冇错， 脚面左手边底线俾 Sterling， 咁啊即系点搞咧，大佬？ 赛后咧就都几多新闻嘅，咁其中一个新闻就系罗渣士就讲笑咁讲话，以苏亚雷斯咁嘅表现咧，就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苏亚雷斯自己讲就话佢。 唔會走啦，一月。咁但係咧，羅渣士都特登去發表一樣嘢啦，咁就係話 一月買佢係嘛？ 唔買佢話蘇亞雷斯咧，起碼都值4002磅。 哦，咁樣。 起碼都值呢個錢。咁另一方面咧，就阿斯奴名宿啦，基昂。咁啊，訪問基昂嘅時候咧，因為其實除咗訪問就係因為阿斯奴個勢而家個勢 OK 啦嚇。咁另一方面就係話點睇蘇亞雷斯？咁阿基昂就講就係話當然買人嗰方面佢冇權參與亦冇權過問啦。但係對於佢嚟講咧，佢覺得如果有蘇亞雷斯咧，阿斯奴今屆咧過埋個聖誕節有機會已經係 爆燈 爆燈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亦都提咗 又唔好睇啊，大佬。 anyway 啦，咁但係佢提咗一個 point， 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話佢望見蘇亞雷斯呢兩三場波咧，佢令佢諗起兩個球員，一個就係亨利，一個就係帕金。佢覺得而家蘇亞雷斯咧有個帕金加亨利嘅混合體。咁但係我自己當然睇就。你話亨利有啲似嘅，但 係柏金 就 柏 金兩回事，因為 風格嚟嘅， 即係你就你當亞迷對柏金嘅地位一定好高，你嗰個球品咧就好難比較，即係攞佢同阿柏金比有啲難。你話同亨利比咧，即係嗰個頭先你阿傑斯所講，佢咁樣左踢右踢啊，啲自由球啊，或者好遠程嘅遠程炮啊，真係有啲亨利。 唔係，同埋佢係即係你要成隊波交曬俾佢咯 ，exactly， 佢就超級獨食㗎啦。咁但係你即係佢而家著曬火，咁你啊冇辦法啦，佢獨食得起啦。咁你只可以話讚下雲家囉，季初就係嗰個眼光好獨到囉，即係會睺中佢囉。咁但其實就都唔係太難嘅，大家都知道呢個球員係 world class 嚟㗎啦， 一定係 world class 嚟。咁今季叫做已經即係比早兩季好啦，因為我諗即係已經適應到英超嗰個打法啦。咁其實好賞心樂事，即係睇嗰場波。咁其實另外仲有一個笑話嘅，就係記者又問佢話佢希望每個禮拜都係對住洛域治咯，因為真係太爽啊嘛， 太易打啊嘛。 咁同埋其實整隊波其實你見到唔係淨係係可以講嘅，唔係淨係佢一個嘅。你見到呢兩場波，譬如包括輸俾侯城嗰場，你見到都喺度試緊啲新嘢㗎，譬如話即係首先新嘅球，即係你有啲輪換交替嘅球員，你會見到繼續放 Joe Allen 入嚟啦，就同埋我頭先剛剛提過嘅Sterling 啦，呢啲係要喺12月都開始放出嚟㗎啦，即係 Rogers 係有做足曬所有呢啲嘢，譬如話仲有就係、是。繼續重用呢、這個把藍根啦、費藍根，咁嗰啲會即係做一啲咁嘅輪換交替啦。咁然之後就你起碼可以俾到啲殺高唞下，俾到啲施數高又唞下，或者仲有啲有傷嘅養一養個傷啊之類。同埋就係見到兩場波咧，都有啲幾得意嘅嘢咯。就係、是、其實星期二哭波桑都輕輕都有提過，就係、是、你見到咧擺咗個軒達神咧。即係個進攻中場嗰度嘅，佢打到好前嘅，參與好多進攻。嗱，你見到咧就係咧，幾神奇嘅。我見到而家呢個咁嘅陣式咧，就係、是、你見到譬如話好多 free man 喺個前面嘅，即係嗱，蘇亞雷斯一定係全隊波都知道佢 一定係攻㗎， 佢一定係自己打㗎，獨食怪。但另外嗰幾個咧，你發覺咧冇乜固定位置嘅 ，Sterling 冇乜啦，哥天奴冇乜啦，周圍走。咁你見到洛域治呢場波係好難應付，就係前面有好多咁嘅老鼠仔度，再佢呢就再入，我覺得幾，我唔知係咪故意有咁嘅心思，但係已經係第二場㗎啦，即係可以大家要睇一睇啦，就係個軒達神擺喺前面呢，你就好似發覺呢，就係喺個最前面嗰排呢去做一個攔截咁樣，即係呢，如果一有乜事甩咗波呢，軒達神呢就喺前面呢做咗一啲攔截或者犯規先，咁喺嗰個你喺嗰個範圍去做呢啲咁嘅犯規咯，其實有時係幾著數啊， 當然 就因為攞牌嘅機會會少啲噶嘛，即係呢個底緊嗰時諗下咧，呢個都幾有心思啊，咁將伊納神擺到好前踢咯，咁然之後後邊鬥住嘅咧就係會係翻阿謝老四啦，或者就呢場波就用 Joe Allen， 我記得對侯城嗰場就好似 Lucas 啊咁樣啦。是唯一你輕輕覺得都是 Joe Allen 就是仲是較為令人失望的，因為他做的其實就其實真的很少的，譬如說大部分的進攻他很少參與啦，那你說他在後面鬥他也都不稱職的，因為他很多球其實做攔截是 基本上拦截唔到嘅。我唔知点解呢个球员真係去到第二季啦，已经都仍然係好似成日入唔到局咁样，或者即係出场机会比较少。 始终我諗佢喺小云斯嗰度喺个防中位有人帮佢呢係比较重要。相对嚟讲利物浦个防守呢，或者大家应该睇系罗渣士嘅防守早两季前佢仲系单小云斯嘅时候呢，我諗我哋足球频道都有讲，或者经济嗰阵时都有讲，罗渣士防守方面呢系嘅功夫或者个战术呢系好一般。只不过佢哋前面嘅中场嗰个控制力系够强，所以掩盖咗个缺点。 都同意嘅呢、 這个。但系你见到，但系呢两今年系罗渣士带第二季嘅利物浦咧，你见到佢个防守系有心思咗嘅，即系认真讲。如果同上一届嘅利物浦比较咧，今届防守系做得唔错，我自己觉得。你话叫做失准啲嘅就可能系对阿斯罗嗰场啦，或者系上一场对侯城嗰场啦，就系、是、个防守系中间系甩得比较紧要。成季嚟讲，我觉得其他嘅赛事。佢自己嘅防守，利物浦今届系有进步啊！我见到系咁样， 积极性提高咗好多咯。 冇错， 你睇到攞波，其实特别喺主场嘅波啦，呢场亦都系继续保持住今季嗰个特色啦。15分钟内即刻就可以入波，呢个系今季嘅特色嚟。 冇错， 好早可以开到斋。咁更加恐怖就系见到34分钟呢个苏亚雷斯已经 hat trick， 所以啲即系。冇招架能力嘅根本诺域治系，因为冇得搞啊！即系其实你话打得好差咩？我唔觉得诺域治打得好差，但系实在系顶唔住咯。即系咁，所以赢得好漂亮啊！我特别系上半场，即系几乎系我自己会觉得系今季即系打得最好嘅一个上半场。 我自己有个睇法嘅，即系可能其他利迷嘅兄弟，即系譬如 Chip 啊、京一，佢哋未必会同意。我自己觉得嘅谂法就系、是，始终苏雷斯前边咧都系一个比较中意自己嚟，或者系一个你有得佢做箭靶嘅球员。你反而有小弱智喺度咧，其实。对佢，当然佢哋两个算系夹到啦，都一段即系打得相对一段有几场波打得唔错添。但系我觉得冇史努力治令到阿苏喺前面更加多位走咧，或者好多波喺佢度咧，系令到佢更加易发挥。有多史努力治嘅时候咧，其实系我觉得佢反而踢得冇咁好。 但 系呢个我自己睇法。 但系利物浦好就系好在仲有一个人咯，即系我谂就系葛天奴咯。 啊，呢个当然啦。 即系冇佢，我谂输嗰场系。啱啱唔係周中後城嗰場就會知道，你見到成個上半場未出個天奴嘅時候，其實係斷咗攬嘅好多嘢都。咁出翻個天奴係好少少 ，OK， 咁亦都冇辦法。後城嗰場係打得好， 因為佢個作用係好好啊，佢 主動 性強啊。譬如話佢攞住個波，佢可以過一兩個， 跟住佢，然之後佢仲會俾嘛， 可以起碼可以帶到對方有，起碼最少都兩個後防， 冇錯， 三個後防， 冇錯。 你變咗阿蘇就會好踢啲，佢唔同喺史努力治嗰度踢法，因為史努力治就會打深好多。 冇错， 即系戈电奴系有能力可以现出嚟攞波啊，之类嗰个咧又 Joe Allen 又做唔到 嘅。 譬如你话对诺域治呢场咧，我都话即系你除咗赞阿苏入四球之外，就另外嗰两只老鼠仔系帮好多啊 ，Sterling 同埋啊戈电奴。你打睇成场波咧，你发觉佢哋嗰个 instruction 可能都系一样嘅，就系、是、有中意走点走点走啦，冇乜固定位置嘅，左右见佢，右见佢，中间又见佢，即系咁。但系嗰呢两个其实就帮到阿苏好多啦，因为可以现翻好多空位出嚟啊嘛。咁所以呢个化学作用就几走到出嚟咯。你又放翻小力智咁啊，又要再睇啦。咁啊，小力智就受伤紧嘅，好似仲系 要冇记错啊，六至八个礼拜嘅 系。 咁应该就系成个我谂，甚至乎系快车赛期都冇佢份噶啦。咁变咗就利物浦而家就 而家有个着晒火嘅萨华苏喺度搞掂晒啦，真系可以。 都基本上嚟紧都佢，不过嚟紧佢都几着几多。有几场大波要打，包括对车仔啦，包括要打热刺啦，咁呢、几场都系佢哋即系快车期里边呢个十二月份里边一啲比较重要嘅赛事，咁啊睇下佢哋会唔会咁样撞完之后又失翻啲分啦。 咁啊讲埋嗱，你头先讲嘅车仔嗰场啦，嗰场有冇咩补充咧？即系如果嗰场波就 喂，我觉得其实今届车仔个后防系即系我哋嘅点讲咧， 绝对有问题。 系啦，有问题。即系我哋好 expect 嘅就系话摩连奴嚟到嘅时候，正常个后防系好稳阵嘅，但系发觉嘅就系话个中坚位上已经系好大问题喺度。 我唔止係中堅， 而且龍門獅子都好似 我都係強調嗰樣嘢，一向以嚟車仔 冇問題， 系啦，先至冇问题。 够好捻多波， 车仔一 输多好多球。 我唔点用车仔，我而家燕摩佬嘅一向以嚟喺以往带车仔俾大家印象就系佢个防守死球系非常好。调翻转死球进攻系佢哋嘅杀仗。 但 系今届 失 set piece 细多 好 多， 非常多啊！所以其实今届特色反而 真系好奇怪啊！ 即系譬如早几集我听翻你哋讲啦，譬如即系尤其是阿斯奴对曼联嗰场，你就话个阿斯奴死球嗰度有问题啊！但其实今届几队强队咧，系唔包唔单止阿斯奴，大家留意嘅话，其实我冇记错，经一之前有提过就 系、 是。曼聯又好， 角球啫。 系啦，曼聯又好，或者曼城都好啦，車仔啦。其實幾隊強隊喺個防守死球，無論你係角球或者係啲罰球都好啦。其實係今屆係亂曬龍嘅。好、多時候對住啲弱隊咧，就俾人偷到雞，就係呢啲波。佢失好多時候呢啲波就令到佢哋死啊！即係佢哋打得咁辛苦，就係呢個情況。車仔嘅問題，即係我諗喺呢場波對新特蘭更加明顯啦。普爺以往喺即係我大家唔知有冇留意，我自己就幾鍾意呢個領隊，就係佢以往帶白禮頓啊嘛，冇記錯白禮頓嘅時候，其實佢死球嗰度咧係有啲計嘅。因為大家知英國都係呢範波啦，咁但係車仔我相信摩連奴，即係我佢賽後我見佢嘅訪問佢邊，佢都好怒氣，覺得笑話嚟嘅。即係佢覺得個防守係幼稚園級嘅啫，大家覺得佢呢個係即係我諗大家要留意嚟緊車仔會唔會上得翻 呢場波，就贏波又係靠丹天保至尊嘅咋，即係靠夏薩特啦，成場波打老山啦，亦都入咗兩球靚波啦，咁 好靚，兩球都好靚， 靚又係靚波嚟嘅，所以今個禮拜其實好多靚波啊，咁夏薩特又有功架表現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整個過程咧，又係即係你見到尤其是特別係中場咧係好吃力嘅，因為你又對住新特蘭嗰條爛仔中場咧， 冇錯、 其實佢即係有個主場喺度，咁啊成場波其實俾個壓力係好大，即係俾車仔，咁但係靠個級數去贏咯呢場波，咁其實個別球員除咗夏薩特。諗八我哋又讚過，咁其實前面就讚唔落手㗎，譬如馬達啊、韋利安啊、費蘭道托利斯都係費蘭道托利斯，就後尾下半場換走埋啦，咁丁巴巴入嚟啦，咁但係都係即係我諗係防中有一個問題啦， 呢、這個一定係問題啦， 繼續係問題啦，即係車仔就 我調返轉頭就我會即係我祝福新特蘭啦，因為其實我幾鍾、真係幾鍾意普爺，咁所以我希望就係、尤其是其實佢今屆主場佢上咗場之後呢，我覺得新特蘭係有改變嘅、即係同季初個表現其實佢人腳唔係真係咁差， 絕對唔差， 所以我係希望呢隊波擒得返上嚟嘅、即係相比起水晶宮啊、富咸啊，甚至韋斯咸呢啲幾呢幾隊我作為榜尾嘅比較呢、我反而欣賞新特蘭多啲，我希望佢即係打好啲嘅作客啦，因為其實今屆嘅作客真係好差、非常差，咁所以希望普爺可以幫到佢哋呢一方面，我覺得佢值得留低嘅。 係啊，因為其實你話就算弱隊嚟講咧，我都覺得佢嗰個人腳係 OK 嘅，因為譬如話你佢仲有啲板凳可以喺後邊嘅，因為問題係你要打翻出個信心出嚟咯。佢因為有好多場波佢都係，其實有好幾場波佢又係即係緊敗或者打得好要輸之如此類，即係譬如 甚至一分都攞唔到 嗰場啦，都係一樣啦。咁但係譬如話即係。你打到目前嘅仲有啲人係未用盡嘅，譬如包括蘇虎嘅廢茶或者仲有仲有啲譬如慢慢應該會開始會出得返嘅 Kadamo 啊呢啲即係喺打咗三分一季其實就唔係話出得太多，咁所以即係希望佢可以打返老少少啦，因為今季其實都買咗啲譬如基亞卓年嚟，其實你見到佢都好落力㗎，好多場波都好搏命㗎，咁係對前鋒係麻煩啲囉，一個就會比較老嘅 Elderdor、一個就係不嬲個板壓能力㗎，或者係呢幾季喺英超都冇乜表現嘅波連尼， 冇錯， 咁呢兩即係睇下呢兩個係點啦，因為我諗個入球能力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三個前鋒咁，Fletcher 又成日受傷，咁所以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揾一啲方法出嚟，可以加強嗰個入球能力，因為佢條中場亦都係爛仔又太多，咁即係冇乜，你譬如話只有啲死球係有Sebastian Larsson 喺度，咁係可以搞下，咁其實中場嘅譬如個入球能力又係低，咁呢個係新特蘭嗰個問題咯，咁睇下佢點樣可以即係搞翻正隊波啦，咁另外仲有咧就阿记都要讲啦，即係要讲下先讲下对榜首嘅阿记先啦。2-0赢后城。嗱好多人就话即係我諗就係话 相對佢未必有其他嗰幾隊即係打得咁精彩啊之類，但係即係你冇理，三分以待。咁同埋就係、是、你今屆見到即係似翻隊冠軍啊，即係大佬搞到依家就係、是、卡迪夫贏咗曼聯，唔係打和曼聯係咪用盡曬？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到呢、這個佢啊搞掂呢、這個 曼城。 唔係卡利夫，我記得和完曼聯，跟住咩阿仙奴咪搏低佢咯。 係， 跟住然之後後城搏低咗啲利物浦咧，又到呢個阿仙奴咧，又搏低呢、這個 後城。 後城咁啊，所以就賽程唔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運數今個今季就真係有㗎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講就係、是。呢幾年你好多時即係個賽程呢好多時都係佢對住返啲中下游嘅球隊，啱啱就遇正嗰隊多數都係 high pick 嘅。咁、但係今季其實有好幾場波都會係咁。我記得嚟緊呢個禮拜又係 對 愛華頓啦。愛華頓可能又係用盡曬力搞完曼聯咁嗰場，你又會比較即係會未必會搞到兩場。咁所以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幾即係你睇到個賽程第一樣嘢唔錯，同埋就係你睇到阿仙奴就係未必需要打得太好，但係你見到就係即係到喺到目前嚟講，阿記球迷我諗真係會好開心啊！你見到譬如話個板凳開始，哇！啲人全部又陸陸續續出翻嚟啦，迎接十二月啦。你見到譬如呢場波最緊要見到就係、是。见到 老司机出返啦， 宾特拿可以出嚟俾阿朱鲁透下气啦，跟住只集位度可以出下赞建神啦，嗱呢啲咪识计数啦，你对住后城唔使再摆啲 set 拿落嚟啦，咁你中场开始老司机又出返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卡苏拿你唔会见到有一个好残嘅感觉啦，咁你仲有喂赢到2-0下半场，见到换啲人出嚟更加开心啦，和确突然开始出嚟。开始塌啦，开始塌啦，咁啊仲有啲艾迪达又出翻，又出下嚟啦 ，Wilshere 又可以唞下唞下咁样踢啦，咁你问题就是、啊咁，然之后就识得可以换下蓝斯入去唞啊，其实系较为比较攰嗰可能即系蓝斯嘅啫，啊咁你见到我即系你就系喂咁样先至系一个冠军上啊嘛，咁所以未必需要赢得好精彩啊，赢咪得咯吓， 咁我自己觉得就赛程或者头先阿杰斯讲嗰样嘢，我就冇谂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打法上有少少改变，就系、是、大家都一路以早不停咁讲阿斯图就beautiful football 啊嘛。但系今年就 系 话睇到佢一样嘢，就系佢前边头先你讲阿轩达神做紧呢样嘢，今届阿仙奴喺前边咧，其实系做得特别多呢样嘢，尤其是有卡苏拉同埋阿路斯基呢两只老鬼咧，系做呢个前场嘅防守咧，系做得最好嘅。一开波你一失咗个控球权咧，你见到好多时候老司机又好，卡苏亚系连人带波瞓落去嘅，一定系阻截你，唔俾你去打反击先嘅。咁呢个令到后防嘅压力系细咗好多嘅。咁另一方面就系话，梅力萨卡啦，大家一路都话佢，即系大家又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啦，佢一路都觉得佢速度系冇嘅，但其实佢位置感系最好。 系啊， 佢系真系，即系你要贸然过佢，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咁另一方面就系话，当然板凳头先阿杰斯所讲啦，和国特已经好翻啦。Podolski 如无意外咧，就再下个礼拜嘅对曼城嗰场应该可以打后备。 张山咧， 张山就过圣诞，过圣诞 呢两件啫嘛。 咁其他已经系Sana都有少少伤嘅。咁但系Sana我相信就即系可能留翻爱华顿，甚至乎留翻对打曼城先出啦。咁而家人脚系齐晒嘅。如果即係話，譬如今場唞完啦，咁就留返就係下個禮拜最大鑊啦，即係要打一場對奧華頓，跟住對拿波里，再作客曼城，咁係最辛苦。我相信就係呢段時間，跟住就唞十日到就對車仔。咁呢段時間就睇呢三場。 利物浦啊，好似。好似係咪咧？ 利物浦唔係，應該冇，應該冇，應該聯賽杯冇，我哋冇份。咁變咗就係話當然今屆就睇到就係個球會或者球員嗰個精神面貌係唔同曬嘅，即係感覺到大家都係已經開始係望住啦，而家個位置覺得自己係爭標分子啦，就唔同。令我諗起就係2007-2008啦，個當其時阿法比嗰年啦，達斯華斷腳嗰年啦，即係我都係睇得翻嗰年，甚至乎係球会咁啊，连啊，大家成日都觉得点解啊，华比雷冇得踢啊，点样？但系你睇到就系话呢个后防线今届嘅表现相当平稳， 同埋你呢几个礼拜攞嘅分系唔净止自己攞三分啊， 系 几队都跌噶嘛，曼城跌过，车仔、利记、曼联都系跌过嘛。 我谂今届阿记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大家唔信佢又攞，唔信佢又攞三分。调翻转头，曼城啊、车仔啊， 好 beautiful 嘅咋。 咁大家谂住佢 OK 冇问题，但偏偏佢哋不停喺作客里边就自己跌分啊。咁呢个系即系甚至乎系，譬如再讲落去，譬如热刺啊、利物浦啊，甚至乎曼联啊，系自己唔知点解就。即系突然间自己又失分，系咁不停咁失分。咁、阿记咁嘅情况底下，我会觉得就今届一定系有啲期望啦。咁但系当然就宾特拿个情况就系、是，譬如你哋做上几集有提过就系、用得唔好啊，或者唔识用佢啊之类。咁但系我觉得宾特拿呢个球员自己嘅心态都系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嘅，因为讲真，佢借咗出去两年，第一年喺新特兰。佢又係當自己係大哥啦，第二年喺祖記，咁我諗傑斯睇得更加多啦。祖記佢哋係位都冇得踢， 冇得出， 冇即係位都冇得踢，係即係個場外生活好有問題。 但都攞個冠軍， 係攞冠軍，咁有意思咩？即係你咁計，好多球攞冠軍，但係冇意思噶嘛。咁但係我只覺得，如果佢 咁佢都有打國家隊賽事嘅 國家隊 內圍賽，佢有打。 所以其實你要應用翻一樣嘢就係即係我打個比喻啦，即係 夠火噶。 點佢如果佢真係收翻身，或者叫真係專心於翻喺球場上面咧，其實佢有一定嘅威力嘅、我自己覺得。當然阿迷有好多阿迷。 目前呢個十二月嚟，除咗心態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心病咯、即係如果你同阿雲家個心病搞翻好佢，雲呢、這個係雲家責任啦，我都係講。即係你話大佬。目前嘅你話板凳前鋒嘅板凳係唔多嘅，咁你話喂諗到佢出嚟，譬如對侯城啊，或者跟住可能啊，仲有啲對住韋斯咸啊等等嗰啲，喂可以即係出嚟用得到三幾場夠㗎啦， 一定係 啦，剩翻嗰啲就交翻俾阿 Giroud 已經夠啦， 其實 Lewandowski 出嚟就夠啦， 阿迷心目中就係期望佢做到當年類似就係韋國特。要俾亨利 韋 洛格普唞嘅時候，佢出到嚟，佢交到 就係要佢呢個 兩三球、三四球功課，咁就 OK 啦。 要求唔係好大嘅啫嘛。 即係佢自己要甘於去做一個後備前鋒，即係呢個好重要。即係如果 所以話要搞掂曬呢啲嘢嘅咧。 佢如果佢做願意做呢樣嘢嘅話，其實我覺得佢做一個合格後備前鋒，佢合格完。 係呢場波佢入嗰球好靚啊！即係，但首先係讚堅神又出得靚。咁然之後佢有一個典型嘅即係底線傳中中頂啦。咁你另外仲有佢其中佢可以入多兩球，唔係入到多球嘅，仲有球老蕭遠射嗰個。 係佢龍門口， 佢又空門撚入。 就係呢樣嘢啦，即係其實呢個就係佢爭少少 態，係同埋唔夠 sharp 咯，係爭少少 sharp 啦。 爭堅神好 fit 啦。 唔係而家講 你要擋對手嘅。 而家係講緊就唔係話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要求佢同阿主攤爭正選啊，係十二月。佢可以即係 頂到下 三幾場波用得就夠㗎啦。 當然，唔係咁我調翻轉嚟講就我講多兩樣嘢。我講多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首先我慶幸就藍斯冇入波啦，因為藍斯如果藍斯琴日入波咧，今日阿文特拉條數又入佢數啦。第二樣嘢就 而家就慘啦，唔入波就有人死，真係大鑊。 哇！屌你咁閪，好撚多人大鑊。 好撚大鑊。 第二樣嘢就我會覺得就除咗球會上下，我諗球我哋。阿迷或者大家其他球迷，我谂都会发觉一样嘢就系、是，今届阿记咧就似乎真系班球员咧就唔系再以前嗰班僆仔，即系嗰个去争标呢段环境咧，其实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对曼联，输咗，咁但系跟住佢哋嘅调整个 pick up 嗰个速度或者嗰个反应，你见到就系好快，唔会为咗一场波，就用 九场波。全部 clean sheet 嘅呢、這個要留意，呢、這個大家值得留意。All games 連埋聯賽杯、歐聯聯賽打九場未失過波嘅，同埋你見到嗰啲賽事咧，大部分都係1-0、2-0嘅啫。 冇錯， 你見到呢樣嘢咧，就是、一隊冠軍隊咧，就似做到嘅嘢。你見到今季都係嘅，入咗一球咧，隊波就可以息流，即係個心態唔係求打一兩場三幾場 beautiful football 啊，係點樣去？即係 穩住 38-3啊， 係啊， 攞住1-0啊，喂，慢慢即係你見到好多場都係啊，未必話真係 好燦爛 水銀射地啊，點點點點點，但係總之就係、是、哦，臨尾 好 critical 嘅 moment， 屌又搞你一球，跟對方就借，咁啊即係諸如此類。 我有多個 point 講埋，我唔想太集中喺場波，但係我有個 point 一定要同有啲亞迷講但雖然我知大家想對波都有啲輪換，亦都對奧蕭即係老蕭最近嘅表現有啲唔係咁滿意，即係覺得佢跌有啲跌窩啦咁但係我想同佢哋講就係，其實大家要留意下老蕭喺場波裏面點樣踢法。其實佢係一個好聰明、好識慳力嘅球員， 啱數， 唔係藍斯嗰只，即係你話佢 lift 唔起對波，或者係對曼聯嗰場打得好差，我認同嘅。但係你要求佢每場波都要做到一啲好靚嘅 pass， 或者要交到好多助攻出嚟，呢個不切實際。 繼續有人抨擊呢個老蕭嘅咩？ 係啊，有、okay. 即係覺得佢喂佢咁高身價買人翻嚟，佢係我哋嘅 top class 球員，佢係我哋嘅最有 class 嗰個，咁佢希望每場波都要交到。 就話我再提啲亞迷一次咯，第一樣嘢就係老蕭真係從來冇證明過佢孭到成隊波嚟踢嘅。 我認同 嘅。第二樣嘢就係咧，你最更加緊要其實睇到佢點樣融入到隊球隊咯。你見到而家係有啊， 係啊， 話你睇下佢同藍斯每一場波。 Exactly. 呢場波大佬佢入嗰個波又係藍斯做助攻，佢兩個嗰啲眉來眼去，或者甚至話俾慢慢再加埋韋舒啊，或者整條中場線成個老蕭點樣融入去，嗰下緊要過你打個一人球隊咯。 冇錯、啊， 如果你想打一個一人球隊咧，你一係就揾翻阿蘇七，一係揾翻阿古魯，一係揾翻阿夏薩特嗰啲，絕對就唔係阿老蕭嗰只嚟嘅。 絕對 係。即係要呢個就大家唔好誤會咗先，大佬。我成日都講啊，你揾個老蕭翻嚟好緊簡單啊，大佬。每兩場波交一個助攻出嚟，你都不撚得了啊！ 冇錯，冇錯， 撚曬啦。 所以其實另一方面就係佢、你要明白留佢喺度咧，亦都令到其他球隊咧真係要有人重點招呼佢。你感覺到咧係其他中場球員咧，譬如卡蘇拿好啊、藍斯咁多位冚埋佢嘅原因，都因為老蕭係識得點樣大開 着數咗好多。你打散咗兩件啊嘛，即係你令到藍斯同埋 OK 韋舒亞可以釋放到，可能嚟緊啦，日後甚至喂老司機頂得下嘅時候，亦都係咁樣打 OK。所以你話藍斯 OK 係咁爆，就算爆到可能去到一月份乾咗嘅時候，喂。又唔係太大問題喎，到時你可能有人冚上嚟嘛。你至少而家你睇落去亞記個板凳係一路都平擊個，喂冇乜人，但係今屆唔同啊嘛，因為條中場線真係好撚夠人喺度。 嚟緊啊，再講再提提啲亞記啦，亞記唔使亞記球迷唔使我哋睇㗎啦。不過嚟緊嗰個地獄賽程咧就緊要㗎啦。咁啊， 三場 嚟緊就係四場啊，亞記就先對愛華頓啦，英超，跟住翻去歐聯就會作客就對拿波里嗰場。都算係生死大戰啦，咁跟住然之後翻嚟兩場英超呢，包括喺14號就會阿仙奴作客就會對曼城啦、 啊、 去到23號即係接近聖誕嗰陣時嘅快車呢， 主場 阿仙奴就會主場對車仔呀，咁、所以就過呢四場波就將會係即係我諗係好大影響，我諗包括埋個信心啦，即係過得到呢四場唔好話贏曬呀，屌大佬 條直路易過好多， 三場聯賽執返一場贏兩場和咁樣過撚咗佢， 執五分啦，你當執 五分， 執五分，執五分， 係啊，咁啊已經都都唔錯啊，咁你如果再執， 曼城就 執咗七分啊，真係不得了咯。 曼城 Pickett 就亦都提過嘅，佢自己覺得就係佢好，佢哋對波好有信心，就係過完聖誕佢哋上翻第一嘅 收皮啊。 但我想講 自己好有信心， 即係其實我好相信嘅就係話，你話喺呢個而家英超快車裏頭，即係嚟緊個快車裏頭啦，我係幾覺得。即係純粹係睇個領隊嘅啫，雲家喺英超度熬咗十九幾年啦，一定係識打呢啲快車嘅。 係，唔係佢 會熟嘅， 有經驗， 佢有江湖地位啦。第二個係咩咧？就係、是、摩魯 ，OK， 因為識玩呢個 game。但係你問我 Pellegrini 又好，甚至嗱利物浦就真係要睇蘇七係咪著撚曬火可以捱到去聖誕嘅啫。即係反而係話車仔同阿仙奴喺個聖誕快車，我會有信心啲。 嗯，系啊 ，OK， 咁、时间系咪差唔多啊？休息一阵啦，我哋咧就今个礼拜就头先都提过啦 ，Nelson Mandela 啦，就九十五岁啊，咁啊九十五岁系咁啊，今寻日系嘛，寻日就过身啦，咁、其实都系 今日 嚟嘛，今日 OK， 少丧嚟嘅都系。咁啊，Nelson Mandela 就除咗政治方面，其實俾我哋，我諗俾我好多其他，我諗好多其他嘅啟發，包括嘅就係 要宽恕啦，要忘记呢个仇恨啦。咁啊，呢个其实诶，同埋喺体育方面，其实啊，喺Mandela嘅年代，即系南非，其实喺 世界杯， 其实亦都系好 有影响， 好适当咁样利用咗好多体育去宣扬呢种化光锅为玉白，忘记仇恨、宽恕嘅呢种咁嘅信息。咁啊，包括喺榄球啊，包括喺足球方面。咁所以我哋今日即系冇咩可以纪念佢，用啲音乐嚟纪念下佢啦。咁啊，所以拣咗一啲都系，其实如果系即系歌颂 Mandela 嘅歌，其实有好多噶。咁啊，包括今日拣咗嘅呢几首啦。第一首送俾大家嘅 Candle Share 嘅 Sooner and Later。咁我哋休息翻嚟，我哋继续足球频道。 You could let me in. Tell me where to begin. Let me under your skin. It will be alright. You could smile at me. Show me who we can be.Set your love inside free, it will be okay. Sooner than later, circumstances beyond your control. Sooner than later, situations within your control.Welcome sign on your door. No more hate, fear or war. It'll be okay. Could we start again at the end? No more need to pretend to theUnder your skin, it will be